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Hello， 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各位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收听收看到这档节目。其实在花椒这边看到了 LCCCCC， 他正在去往学校的路上啊，真好。中央音乐学院复兴门附近，在长安街，离我不远。天气很好，春天来了，希望你有一个春天的感受。也欢迎已经在花椒入住的朋友们选择进入十点大陆机深夜电台的直播间。想要跟周准取得联络有四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大陆机。好多朋友在问十点大陆机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有什么功能，那是我跟你交流的一扇窗，一扇门，一座桥梁。你可以留言聊天，发你的链接图片视频，所有的，只要你把我当自己人。当然还有点歌的功能，不要忘记。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们，点歌一定要点播适合夜晚的歌曲啊，希望你多多理解我。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就可以了。我现在在微博里发了一个直播互动的留言帖，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怀念的是什么，问问你自己你怀念的是什么。第四种方式，来花椒找我，关注花椒啊，你可以下载花椒之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欢迎陆续进场的朋友啊，春天瞬间就来到了北京。我在的城市是北京，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天气如何。春天来了之后呢，空气当中有一股温柔的味道，那个味道真的是万物复苏的感觉，花儿都陆续开了，整个人心情也会变得绽放起来。那在我们忙碌无序有一点混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怀念的是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我们怀念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常拥有的东西，比如说儿时的、青春的、过去的、遗憾的，想要去深情拥抱的。那今天晚上我们不妨敞开我们的心扉，来说一说你怀念的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有没有共同的因素和情节，让这个夜晚不孤单不寂寞。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还有图片，还有我写的文字，我都希望你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心情，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找到一份安详和舒心。第一首歌，让我们有请久违的李红，王力宏， Last Night。 Last night I watched you sleep as you lay thereI dropped down to my knees and said a prayer. I leaned over softly to kiss your beautiful face, but I could not cross the ocean of your grace. The moonlight held you aloftOf peace, the only sound was the soft breeze from the east. My heart beat down in my chest to the rhythm of your gentle breath, and the whole world calmed down for this moment of rest.Above you, trying so hard no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all that I want in this world is you. If you'd only wake up, you know it was true. 这样舒适的音乐可以伴着春天的风，特别是夜晚的气息，敞开一扇窗户，温度不是那么的寒冷，你可以微笑着想象一个人。 Oh baby I love you Can be so hard to say Especially when it's meant In this strong way But at this moment while youI'm suddenly free And my trembling arms reach out for you As if you could see Now I'm standing above you Trying so hard not to tell you I love youAnd all that I want in this world is you If you'd only wake up You know it was true If you'd only wake up You know it was true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继续来到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刚刚见字如面的片花里，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啊！我在想那一幅画面，一个人拿着钢笔，那种英雄牌的钢笔，写了一行自己相当想要去表达的一串文字，比如说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等等的。关于你最怀念的肯定有很多的情绪在里边哈，我们可以随着节目的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慢慢的敞开心扉来聊一聊。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留言，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小飞侠冰冰，他说怀念童年单纯美好，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只能留在我的心中，留在心中就不会忘记。童年是天真烂漫的，被照顾被呵护的，有一点点恐惧，看到世界一切都是美好和好奇的。这位叫做喵小姐99606的朋友告诉我说，她怀念的是青春年少的时光。你看他们怀念的年龄段人生阶段不太一样，青春是什么呀？青春是一道阳光，也许是一道明媚的忧伤。事多霹雳他说，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就是那首歌里的歌词了。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之后 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露露兔又又他说他怀念童年，童年真的是让我们想起很多。我也准备了不少童年的照片，你看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各种的游戏，像过家家呀，然后一个小同学弯下身子，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跳过去，非常多有趣的画面。你看这是童年里我们的记忆，家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园，然后这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交向日葵，然后其中一个男生还打了一把雨伞，这爸爸从水管里喷出来的水。总之童年就是十分的美好了。当我们慢慢进入成年的这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童年所有的记忆都是真实的，而且是难忘的。不管是简单的一顿饭，甚至是爸爸妈妈的一顿暴揍，或者是一段叮咛叮嘱，爷爷奶奶的护着我们的那个情绪，那些画面会随着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只能靠自己奋斗的那种需要被呵护的依赖感瞬间被揪出来。你现在有人依靠吗？你现在有人呵护你吗？是不是越成熟越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当你到了一个每当过年的时候，不是收压岁钱而是发压岁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童年真的很美好。小的时候啊，童年的时候你想想，有一身新的衣服，收到长辈的压岁钱啊，看春节联欢晚会，听窗外的爆竹声，看到窗外冰花接到窗户上的感受，总之一切都很美好。今天晚上在周准深夜电台十点打录机的节目当中，不管你是听友还是看视频的网友，还是我的老朋友还是初次见面的新朋友，我都希望你敞开心扉聊一聊你怀念的是什么，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也可以是一首歌，也可以是你一直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LCCC 说还能收压岁钱的年纪很幸福。对呀、啊，特别激动和期待，虽然那压岁钱都没有到过我们的手里，都是爸爸妈妈拿走了，但是那个红包那份情谊还真的是难能可贵。接下来在22:17:38叫为我们十点打录机献唱的这位歌手有请了， Coco Lee 李玟。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适合深夜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爱是那么真。出现的时候呢，除了他独特的音色以及高超的演唱水准之外，就是二次创作那个暖人的瞬间。现在一切都变得很快，慢慢流淌的爱让人真实，让人嫉妒和羡慕。如果你有这份真挚的爱在你身边的话，我恭喜你。 头犀牛。 爱是那么真，爱也让我那不真，请你给我真心的疑问，你能不能保证爱情的完能？我没有说，你也没有我要永恒，若真爱是一直海底针，我要牵你的手往下沉，总有那么一天时间会作证，爱是那么真。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希望你把灯光调到最舒适的样子和温度，在这样一个春天温暖的季节当中来收听有温度的十点大陆机。欢迎你走进深夜电台周准的十点大陆机。夜已深，我希望你并没有疲倦。今天是周一，开始一周的工作了，你是否好调整好你的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频率？周末一定是会放松啊，但是如果进入到工作学习的状态当中，我希望你找到合适的节奏，在你的岗位和工作的平台、学习的平台当中，来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和投入。我们常常怀念的是不常得到的东西，比如刚刚听到的歌声，也并不是现在这样一个在产业链音乐方面可以出现的作品。我觉得现在都是一切速食、快节奏的，好像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个东西。时间在不停地往前转，可是我们这些在依靠科技生活改变生活节奏的人，却无意间在夜晚或者在一个某个独处的时候刻意放慢节奏，去怀念以前的事情。就像李玟当那首歌唱的，爱是那么真。你发现没有，一切真挚的东西现在变得特别昂贵，一次走心的对话，一次真心的拥抱，甚至是一个简单到没有任何商业链接利益的饭局，都会让我们回味很久。现在的朋友圈真的是很方便啊，了解一个人，有的朋友是设置3天的内容可以观看，有的人设置半年，有的人无设防。你会发现在朋友圈里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精彩，有的人跟你步调是一致的，有的人并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选择你最爱的，去跟他们交流，分享你的生活。我希望你把十点打录机当成一个家，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怀念，一起憧憬，一起高兴，甚至一起失落。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的，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啊，大家一定会觉得不能不放哦，一定要放这首歌曲，好吧？也许你们喜欢各种版本，那你们听听我今天晚上为你准备的这个版本，我怀念的。你怀念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真心的感觉，就是那种你看着他的时候，他的瞳孔里也正有你的影子。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问为什么。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心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过去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当然美好是前提，最重要的是它有时候回不到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每一次自己的蜕变，相信每一步你难得的成长。

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呢点播了许飞的歌曲，我也很少放许飞的歌，今天准备一首送给你们，也满足大家在这样的夜晚收听许飞的愿望。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许飞的声音真的适合在夜晚来听，有一股非常高级的凄婉的感觉。我设计一万种方式想要在节目当中遇见你， 我设计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 声音有很多很多的味道。看到了朋友叫做大轩发来的，一直相信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其实不是声音发光，是你的内心澄澈吧。 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 的声音确实会让夜晚有一种非常凄凉的美感，这是难得的一个歌手的 ID。 我也希望大家把你喜欢的好音乐好声音推荐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 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 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所有在夜晚有一颗澄澈心灵的朋友们在这里成为好朋友，我们慢慢的相识，慢慢的了解。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深夜电台，欢迎各位在花椒的关注和分享，也谢谢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微博里的互动。这位微博的朋友叫做可能吧65689666，他说特别巧，很激动，今天晚上一边洗漱一边听孙燕姿的歌，这首歌跟着哼唱了两遍，然后今天你就放了我怀念的，他说非常的感动，还说他怀念的是听我以前的节目《北京夜未眠》而入眠的日子，希望被念到。这样的留言一定会被念到的，夜晚的声音会花光，是不是会花光，黑化肥发黑，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一个留言和一句心里的话。我曾在夜晚做过无数的这样一个想象，在一个剧场当中，我唱歌，我弹琴给你们听，你们写小纸条给我，你们写一句话，我弹一个动机唱出来，是不是很酷？会有那么一天实现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复古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怀念的，我也怀念1999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国的香港乐坛有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张学友。1996年香港乐坛有了四大天王的神奇时代，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繁华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所有的演员歌手都各具特色，有鲜明的个人符号，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娱乐圈是充满了勤奋的感觉，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创造了一片蓝图的时候特别的努力。那关于四大天王，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曲邀请 I am from 北京的 Leon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那个时候会叫做白马王子黎明，对不对？虽然他现在是四大天王当中最最发福的一位，希望他赶紧结束单身的生活。 也许你只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 属于流浪的鱼，也许是我们前世的决定，你就是我沉默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为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你还在不在，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以上是Leon黎明为大家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也希望你每天晚上在可以放松的时候来到直播间找我，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晚上22点到23点，周准在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诚意等你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如果真的四大天王每一首都听完的话，节目也该到12点了。马上有请接下来这位亚洲舞王， 我是郭富城， 隆重登场。提到郭富城，是不是在你的年代当中有一阵流行郭富城的蘑菇头啊？哎呀，那个时候呢，妈妈也买一张海报放在我的书房里。妈妈也很喜欢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从前换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 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刚刚郭富城登场之后，有请 Andy 刘。其实大家会觉得 Andy 刘有个非常经典的动作，走路的姿势比如演唱会上都会这样，嘿，左边的朋友，忘情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被很多很多的情绪打动呢？我们来听听几个小小的章节好了。刘德华，忘情水。

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打陆机等你来找我。在听完了香港乐坛 star 非常棒的歌手的演唱之后，其实很多人说不要说 star 天王，其实我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是那段精彩的世界和时间段的回顾。其实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何勇的一首老歌，叫做《钟鼓楼》。每次我放这首歌的时候，都想到很多很多的场景，比如说胡同文化，比如说那种二环路里的居民那种生活的状态，还有我背着包去唱片店买唱片的样子，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转，都会有深切的怀念感。我觉得好的音乐，好的素材，会让我们的生命显得不单调。有一位朋友还在说其实怀念挺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啊，因为不常在我们身边嘛，也不常得到，就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不管今天晚上这些节目这些歌曲让你想到了什么，怀念了什么，我都希望你内心丰盈清澈，然后需要了解你最想要的，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谢谢你今天晚上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和音频的这样一个分享当中，谢谢所有的关注和分享。我该走了，接下来就是活力 music 夜歌，不要忘记收听 FM98.2 的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我在北京祝你晚安，明天再见。 他们的脸色像桥再也望不见，望不见那西山，水中的荷花，它的叶子已残，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我早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的